今天要来，跟弟兄姊妹、跟家人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崭新的态度。哦，那英文叫 Brand New Attitude， 就是这个是一个完完全全是一个新的态度。那我们先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21-24节。那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好，如果你看看那个上面这个 slides 读的话也可以啊。我到今天为止还很喜欢我那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是比较新一点，我另外一本每天读的圣经已经翻了有点破，所以不敢带出来啊。还喜欢用圣经，但是现在技术很好的 iPad、iPhone 哦，那些都在那个上面哦，读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神的话语，以弗所书第四章21-24节，请来。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哈利路亚，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给我们那宝贝的话语，让我们不但在这里听，在这里领受，在这里学习。主啊，我们要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种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改变，脱去那旧造的我，穿上耶稣基督给我的那公义、那圣洁的新人。谢谢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要给大家看一张那个图。那我过去在 Michigan 念书，那 Michigan 这一个州啊非常的大，听说是台湾的4倍、5倍、6倍，我就不大清楚。那 Michigan 这一个州呢有两个部分，那下面差不多是长得像你的手掌这样哦，这叫下 Michigan 啊 ，Low Michigan。那上面还有这样部分，差不多这样，那叫 Up Michigan， 就下半岛、上半岛。那中间呢就被那个五大湖之一的那叫 Michigan 湖给分开了啊。所以过去你要从下 Michigan 到上 Michigan 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啊，你要坐船啊，就是你有汽车也没办法很快的过去，可能要住舵轮啊。但到了50年代的时候呢，那建筑业的那个开始发展，那美国就开始在那里要造一个桥。那造桥的目的呢，就是让那里的百姓不但你可以住在下密西根，你可以搬去上密西根哦。你可能在秋天的时候，你已经看那个下密西根的枫叶已经不够那个漂亮，我要跑到上密西根，因为那里的枫叶更漂亮，那里的风光更优美啊、哦！为了不但是你生活上面的方便哦，商业上、工业上各样需要有一座桥梁可以连接下密西根跟上密西根，所以他们就造了一座桥，他们就造了这一座桥。那这一条桥在50年代的时候，那在世上应该是最长的一个吊索桥，吊起来的。哦，吊索桥它的长度是超过5英里。那如果我们看那个旧金山那个Golden Gate Bridge 的话，那才3英里。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长，而且非常的宽，而且你如果行驶开车在那个上面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哇，这个感觉是不一样。当你到达了上密西根的时候，你发现那里的光景跟下面的光景又完全的不一样，因为那里是没有被污染过的，因为过去那里是没有汽车的，没有污染，有马车，然后那里的东西都是 organic 的，所以那里是 那里的人所向往要常常去的。所以我当时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跑去上面开车去那里，去那里看那里的风景，陶醉在那里的那个优美的大自然当中。那这需要一座桥，将你这个车子可以开过去。当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的时候，他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说，如果你们听过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应该来听神的道，我们应该来领受神的教导，领受那真理，而且将真理学起来。有一个目的，这一个目的就是要将我们的旧人，那原来那亚当的老我，那有私欲的，那败坏的，那犯罪的那个旧人，要改换一新。这一个改换一新，从旧人到新人之间，从旧的我，那肮脏的我，那悖逆的我，那不顺服的我，那没有信心的我，那不讨神喜悦的我，这一个旧人要脱下，因为神要带领他的儿女，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神要给我们穿上的一个新人，就是刚才经文里面是有公义和圣洁的衣裳，就是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所做的事是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一个新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经文中间，我们有看到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的时候，先有二十一节，对不对？二十一节就是我们要将神的真理接受进来，就好像那一辆车子，一有了车子，你没有那一个桥的话，你就过不去。你先要在这个车子里面，然后那个桥梁要架起来。那一个桥梁就是在这四章二十三节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从一个旧人要变成一个新人，要变成一个蒙神所喜悦的新人。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这一个心智就是一个桥梁，这一个心智就是可以让带我们从一个旧造的人进到一个新造的人，就好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照片一样，从下面的密西根，你可以跨过这个桥，驾着车进到那上密西根那更好的子弟，那个新造的人。所以这个心智更换一新，我这个语文水平非常的差，你知道我在高考的时候，我考的最差的就是语文，正好考到及格60分，否则大学都进不了。我常常跟我太太说，我语文如果考到80分的话，我一定进到中国最伟大的名校里面了，就缺那20分了，对不对？所以当我再就去读一下，参考一下这个心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在英文版里面，很多的版本你可以去看，在那个 New King James， 这里讲到那心智更换一新，就是要 renew， 就是说 the renew 什么东西呢？就是心智，他说是 the spirit of our mind， 就是我们心思的灵。这个灵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个人，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你读到 NIV 版本的话，他就讲得非常的明白，就是说你要 made newIn the attitude， attitude 就很明白，就是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态度。当我们有一个新的态度的时候，我们才能从一个旧的人改换成为一个新的人。当你读到 Amplified Bible 的时候，它更丰富了，它说不单是我们的这个灵人要得到更新，然后我们的 attitude，那我们属灵的那个 attitude 是一个崭新的，是一个 fresh， 是一个新鲜的。哇，这个闻上去是非常的酷，这个味道非常的好，而且 untarnished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痕迹，就像一个玻璃擦得非常的干净。有的教会这个玻璃门，有一次我去，我就撞在上面，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是一个门啊， 太透明了，太干净，就头就撞上去了。我以为那个是那个玻璃是门，所以是一个完全干干净净、崭崭新新的态度。所以讲到这一个态度的话，这是一个崭新的态度的话，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这个态度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对自己的态度，你对自己的态度是怎么样？哦，你很爱你自己，还是很恨我自己，还是很瞧不起我自己？哦，这里有一个皱纹了，我恨不得把它给拿掉，是不是？哦，还有就是我们跟人的态度，我们今天不生活在一个孤独的地方啊，哦！我有时候想，我要搬到 Midwest 一个地方，挖一口井。哦，种一片地，养几个鸭，养几头牛，羊，我就在那里可以生活。但是我们今天，你几乎不可能。我们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生活在一个丰收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有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跟人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那第一个，我们来看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我们 attitude 这个崭新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对神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知道第一个最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神的知识上面，在神的真理上面，可以来认识神。当何西亚在那里写何西亚书的时候，他写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写了一个非常有名，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应用的那一句话，他说我的名，就讲到神在那里讲话，说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我们常常就在那里宣告这一句话，就好像那名就是其他人，那名就是那些外邦人，那名就是那一些悖逆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真理，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犯罪，他们灭亡。但是何西阿书写这个书的时候，他是写给谁的？他是写给以色列，他是写给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儿女，是神对他的儿女所讲的话，就是说今天也是一样，神在那里说我的名就是你就是我。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知识，没有神的真理来装备我们的话，我们就走在一个黑暗当中，我们就不知道正确的道路，我们就走向死亡，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他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弃掉那知识的话，神也要弃掉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去寻求神的真理的话，不去好好的领受神的真理，将神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活出来的话，神说我要弃掉你，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很多大家后面就不读了。而且说什么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儿女，彼得怎么说，都是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一个祭司，我们是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作为一个祭司，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将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弃绝忘记不去行，神说他要忘记你，他要忘记不只是我们的儿女，那世上的灵魂都在我们的责任上面。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为什么我们今年要推动这一个读经？为什么我们在那里哦报告的时候要讲哦，在微信上面，我现在每个星期都会，差不多后面星期四或者星期我也不知道，我会提醒你一下哦。如果你没有微信的，你是在这里聚会就加入那个 WeChat 到你一直看到那个 WeChat 报告的很啰嗦的时候，哇，我真的要去。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就是我们紧紧的来抓住神的话语。在过去的时候，我也受到很多的教导要读神的话语，我在那里寻求说，神啊，我要来追求你的话语，但是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在这里实际上在神的话语里面，他都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追求神的知识， 神的话语，在箴言里面有一天，箴言31篇，就是说你每天可以读一篇嘛，啊，1号、2号、3号到31号，有一天某一年某一个月的爱好哦，或者是2月2号、1月2号，我都忘记了。读到箴言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神。在箴言2章1到5节这里讲，他说哇，就算是所罗门在那里讲，实际上在这里就代表耶和华在跟他的儿女讲，跟你讲，跟我讲，耶和华看我们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儿子，是他说宝贝的儿子。你要不要你自己宝贝的儿子跟你一样，是不是，是跟你一样的追求神，跟你一样的爱神，跟你一样明白神的真理。在这里耶和华说，哇，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啊，承记我的命令，我们就是说，第一，我们愿意来领受，我们愿意来领受神的话语。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忙，没有时间自己好好的读经，但是神给我们创造很多的机会，星期天可以来聚会，主日学可以来听神的话语，哦，小组里面我们也来查考神的话语，当我们祷告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也可以来领受神的话语。但是神说，我们不只是领受神的话语，这个耳朵进去不是从这个耳朵出来，而是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将神的话语是承载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态度，对神知识的第一个态度，我要将神的话语记在我的心里面。但我现在已经开始年纪大了，但是我也要每个星期来背那些要背诵的经文，好，努力将神的话不只是读进去，甚至可以那些背的就把它背一句。那如果每个星期背一句的话，一年下来就有52个经文就背出来了。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些作为你生命可以 sustain， 就是说可以你维持你生命的那个精华的经文，成为你每天那一个力量。那就需要我们存记，将神的命令、神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今天你知道，今天几乎你家里有电视嘛，都是 cable 啊，或者现在有接直接 internet 都有。那传统的过去我们电视只有一个天线，只有一个天线啊。那我发现那个 Gloria 家，他今还在身边啊， Gloria 家他没有 cable， 他有一个电视，但是他的电视是用一个 cable， 不是 cable， 用一个天线。但是那个天线就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那个有功效，它可以收到很多的频率。但是他最希望最爱看的那一个频率就是 Native American Channel， 因为他的背景是那个，所以他的天线对准了那一个 channel， 在那里听。当这个天线稍微摇动一下，变一下位置的话，那个 channel 就不见了。这个也是一样，当我们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要侧耳听，就说我们这一个心态，我们这一个情绪，我们这一个 position， 这位置是要绝对的对准神，而且是非常的专心。我相信神要在丰收教会里面借助读经来调整我们每一个人的 position 位置，不是对着这个世界，不是对着这一个问题，不是对着我这一个难以解决的东西，而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对准了神，就在读经里面。这是一个调整，这需要一个过程，这可能像那个天线一样，你调来调去，刚开始也调不好，但是一直调，就在那一个地方你就调整了。神会加恩典给我们。另外，当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哦，我们不仅用眼睛读，而且用嘴巴读。用嘴巴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将神的话语给宣告出来。当你用嘴巴一读的时候，那一个记忆是 double 的记忆在你的脑子里面。你眼睛读的话，这是一层的记忆。当你用嘴巴读出来的话，它要经过你自己的耳朵进到你的心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呼求那名字，就是说呼求 对神话语的 understanding， 就是给我们那一个 understanding 来明白神的话语，神的那智慧，那聪明，我们就在那里求，神就向我们开启。所以你听我讲话很大声，然后祷告起来更大声，我就有圣经的根基在这里，是吧？他在这里说，你要呼求啊，你要扬声。什么是扬声啊？你的嗓门都要打开嘛，是不是？所以不要难为情啊！我现在不难为情，过去故意难为情，大声的祷告哦，现在找到圣经的根基，我们可以扬声啊，好、哦，然后我们是那努力的在那里寻求。就那寻找那宝藏，就好像过去人家说在加州有金子啊，很多人从东岸就啪啪啪跑过来，甚至死在路上，来了以后花了很多的钱在那里刷刷刷，可能也没刷出金子，可有些人找到了，花了一生的精力，花了很大的代价在那里寻找那宝藏，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善，那万国的珍宝，在幕后的手指的水，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这样寻求他的话。当我受洗以后，哦，那个时候，后来哦，结婚，哦，生了女儿，上班也非常的忙，非常的忙。但是神非常奇妙的将对他的话语的这样一个渴慕。那把火就开始燃烧在我一个非常幼小的生命里面，好像是一个 baby， 但是那个 baby 很饥渴，很饥渴，要吃哦。星期天聚会好像也不够，哇，星期五晚上那个茶几也不够，哦，祷告会也不够。后来哦，还有星期六下午是放假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去邀请，我就去请一位教会，一对教会的那个年长的，他们已经70多岁，年长的，他们是对圣经的根基非常的扎实啊，哦，非常的扎实，然后就去请求他们说，你能不能来帮助我？我是一个 baby， 星期六晚上的下午，我们就这样过去。他们住在另外一个市里，从我家去他家45分钟。我说在芝加哥这个天气非常的不好哦，老人家你绝对不要开车来我家。我就哦，吃完中饭就开始开车到他家里面45分钟，把他们两位老人家接到我家，又是45分钟。然后下午我们就开始读，他在那里讲解，我就在那里抄写，哦，抄写第二个信息，我将我抄写的我再 recital 一下给他听。哦，他说嗯，哥 OK 那个。然后啊，快吃晚饭的时候，哦，我的姊妹那个时候，哦，我的岳母啊，都在一起，然后就开始煮晚饭，哦，然后吃到晚饭，然后我再把他们送回去，45分钟，再40分钟回来，3个小时，然后加上那个，但是这样的代价花得值得，这样的代价就像那寻找那银子一样，那收取那一个隐藏的宝藏。那神的话语开始就可以吃进去，以至于我们可以来认识耶和华，认识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实。而且我们不但是认识，我们明白，他说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你怎么样敬畏耶和华？就是从明白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情，来认识他，一种对神的敬畏就自然而然的发生出来，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要成为敬畏神的人，这是对神的态度。当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我们读了创世纪，哦，你读到有没有读到哪一位人在圣经里面实际上第一次被称为敬畏神的人是谁？有读吗？好，有读哦，就是在创世纪22章1到14节的故事里面，就是亚伯拉罕献他的宝贝儿子以撒的故事。神允许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说，你的子孙就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的多。但是他说，我已经老了，我根本就没有儿子啊。撒迦那个时候，那个撒拉那个时候 也老了，哦，经期都过了，不可能生育啊。但是过了25年，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那宝贝的儿子以撒，而且神说他的应许是要在亚伯拉罕以撒这一条脉里面传下去，在以色列当中来祝福万国，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这个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么说？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听神的话语，我的耳朵侧耳听神你的话语，你神你有什么命令？他说，你要将你那宝贝的以撒当作燔祭献给我，到摩利亚山上。所以亚伯拉罕就走了3天的路，带着他儿子他的仆人要进山，往山上面，快要往上的上，他就跟他儿子一起往上面，但是先燔祭，没有羔羊。羔羊在哪里？亚伯拉罕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知道，神说你要将以撒献上，所以他就在那里，那个叉就开始烧那个火，就将那个以撒放在上面，准备下手的时候，天使在说，你不可在这童子的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他说，神跟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多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是不是敬畏神的人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保留，他是完全的听见神的命令，他完全的是要来施行神的命令，他完全的顺服在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下面的，这个就是敬畏神的人，这个就是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后面，神就供应那山羊羔在那里，成为那献燔祭的羔羊，你知道那是耶稣基督。而且神跟亚伯拉罕再一次赐下应许，说要赐福给他，当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神的应许伴随着他，当一个敬畏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神的祝福在他的身上，不管是他的环境是怎么样，神的同在不会离开他，以至于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一个完全的信靠，对神的态度是一个完全的依靠，因为我认识耶和华他的真实，因为我知道耶和华是我的供应，因为我曾经躲在耶和华那山寨那磐石当中，他将我从所有的困难当中给解救出来。这个就是在诗篇第9章第10节大卫所写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星期哦，一个星期从 星期天开始啊，是第一天，就是上个星期我们要大家背诵的经文，他第诗篇第9章第10节，大卫怎么说？他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根据现代的解经家，啊，过去有人说，因为这个是在诗篇第9篇嘛，应该是大卫比较先前的诗，现代的解经家说，建议说，这个诗篇第9篇应该在大卫的比较晚年的时代，这是他的一个总结啊。从大卫从年幼的时候，他在旷野放羊啊，他没有受到好的教导啊，不是说好的教育啊，他没有 degree 啊 ，PhD、Master、Bachelor 或者不管怎么样的 degree， 他没有像你跟我啊，可以坐在这里听到啊，但是。他有一个寻求耶和华，愿意去认识耶和华的名，愿意去明白神的心情的人，当他在那里弹着乐器唱歌，看到所造的天地的时候，神降那智慧，神降那明白耶和华知识的这一个恩典 就放在他的里面，以至于他知道耶和华就是他一生可以依靠、一生可以信赖的神。他多少的苦啊，他的父母认为他是最小的，没有价值的。他的哥哥也是这样嘛，啊，都是看不起他的。哦，他好不容易杀了一个，杀了一个巨人，啊，那哥利亚，大家都在歌颂他的时候、赞美他的时候，扫罗要杀他，他逃啊，是不是？哦，好不容易做了以色列的王啊，结果他的儿子起来反叛他了，他又逃啊。你看他的人生多少的苦啊，有很多的不幸，但是他说我认识耶和华，因为我依靠耶和华，耶和华从来就没有抛弃过他，不与他同在，以致神应许说大卫的王位要坚固，从大卫的家，以至于耶稣基督的出生就在大卫的血脉下面。而且大卫的王位不但是坚固，要恢复，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大卫的王位，那耶和华的神要再一次不但拯救以色列，要拯救全世界的人，只要我们愿意去认识耶和华，愿意去寻求神的真理，愿意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从一个旧造的人跨到一个新造的人，愿意跨过这一座桥，这一座桥就是我们的态度，这一座桥而且是你的选择，我的选择。我们不需要今天祷告说神啊给我一个正确的态度， No， 这是一个选择，你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新的、一个崭新的态度，愿意来认识我们的神，愿意来敬畏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一生都活在神的应许，抓住神，心靠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允许我说一句话，我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我允许我说一句话：如果我们，就是你跟我，如果丰收教会不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扎根的话 ，We are going nowhere， 我们不会到任何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一定要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以至于在一个正确的态度里面，我们的旧人完全的被改变，进到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有圣洁公义的一个新造的人。这是对神的态度，对你自己的态度，对你自己的态度。大卫他了解神的心情，他了解神对我们创造、被创造的人的心意。他在诗篇第八章第四节里面说，第八章他在那里赞美神所创造的以后，他说便说人算什么，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就像亚当一样败坏了什么，但是神已经顾念我们。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而死，以至于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而且世人算什么？这个人跟世人有什么差别？世人原来的意思就是说，那些软弱的人，就是那个属世的，就是那个尘土所造的，那个软弱的人，每个人都是非常的软弱。你不要看我站在这里，好像还蛮挺的，但是我也非常的软弱，跟你跟大家一样，但是神竟要眷顾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神宝贝我们，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说让我们就是父神、圣子耶稣基督，那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将那一个生命复活的一个气，那个灵，神的灵吹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神样式的人， 就好像在以赛亚书43章4章以赛亚所讲到，他说那是神所说的，因我看你为宝为尊，每个人是珍贵的，是宝贝的，不要小看你自己，我每个人都在神的眼光当中是非常的可爱。他说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替代你。当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受苦的时候，神甚至兴起一切的环境要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那个长子啊，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去得到拯救。这个43章前面他怎么说，神怎么说，他说当你淌过那江河啊，那河水的时候，那一个水不会淹过你啊，因为神将我们提起背在他的肩膀上面。他说当你经过那火炼的时候，那烈火的时候，你的衣服不会被烧着一点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那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神看我们为宝贝。只要我们愿意说，神，我认识你是爱我们的神，我看我自己也是宝贝的，因为你宝贝我。世上的成功可能是你赚了多少钱，可能你的房子多大，你开什么样的车子，你在这个社会的这个交际的程度是怎么样，那是世上成功的定义。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成功的定义，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说神爱我们，我认识到神爱我，我认识到我是珍贵的，我是被神所保爱的。但是这不在这里为止，我们也愿意去爱神，愿意去爱神。当我们知道 God loves meI love God, 你就成功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所说的。这个就是我们成功的标准，因为我是珍贵的，因为在神的眼中，我就像那铜人一样，眼中的铜人一样的宝贝。在以赛亚书62章里面所讲到，神将我们放在他的手上，路过那个华冠啊，如放在那个冠冕，那个冠冕华冠上面那个宝石啊，那是无价之宝啊！宝石你今天去买，可能 $6 million， 然后哦，那一生哦，他们统计哦，我们一生大概所花的那个钱哦，用在我们一生大概是他们说six million 还是60 million， 我忘记了。但是神看我们为宝贵，是没有价值来衡量。他说：“我不会抛弃你，因为。”你认识我的名，我必不抛弃你，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他说你的地啊，不再称为荒凉的，就是说神将各样的福已经赐给了我们。当雅各在祝福约瑟的子孙的时候，他说天上的福，地底下的福，还有地上所有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了你了，不是荒凉。神已经将各样的福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是珍贵的。我们愿不愿意跨过这一座桥，去得那美好的丰富的产业？跨过去只需要我们一个态度的调整，需要有一个崭新的态度。而且神说你要成为我所喜悦的 Hephzibah， 原来那个希腊文那个不是那个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叫 Hephzibah， 就是神所看为喜悦的，神宝贝的。不管你脸上有皱纹有多少，我走路都不行，但是神说我喜悦你，你是珍贵的。跟你自己说，我是珍贵的。他说你的地必不再必称为有妇之夫啊。什么叫有妇之夫？就是有一个丈夫，有一个丈夫啊。什么是真正的丈夫啊？我有体会，我做过丈夫，丈夫是绝对保护他的妻子，丈夫是绝对不会去欺负他的妻子，丈夫是绝对在那里关怀，在那里保爱他的妻子，这是真正的丈夫。不要被世上有一些歪曲的丈夫给扭曲了，这是我们的天父耶和华。 他说你是有福之福，而且因为耶和华喜悦我们，那神那一个恩典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改变，以致我们跟神说，神说你的地也被归他，就是说我的地，我的产业，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一切也归给耶和华，就是归给他，这个就是他，就是上面的那个丈夫啊。那就是雅各书里面第二章里面讲到什么，雅各书那新妇跟新郎怎么说，他说你良人属我，就好像有夫之妇，良人属我，我属良人，但不只是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啊。到第七章的时候，雅各书你回去读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反过来了，他说我属良人，我是属于良人的，我的一切是属于神的，我的生命是属于耶稣的，就是说你的地是归给我们的神的，这个就是我们珍贵的地方。这个珍贵不是自私的珍贵，这个珍贵是将我们那无瑕疵，就像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的，那个心腹是预备好的，那个心腹是没有瑕疵的，是圣洁的，献给耶稣基督。我是珍贵的，我是珍贵的。当我们是认识到我是珍贵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软弱，那一个坏的习惯，不管是脾气的，不管是我们那一个不能改变的那一个不讨神所喜悦的东西不圣洁的，是那个活在一个罪恶当中的，或者甚至是一些不良的那些habit 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去改变，因为我有了一个崭新的态度，就是说我是神所珍贵所喜悦的，我是圣洁的，要献给耶稣基督，以至于我可以去爬一棵树。什么叫爬一棵树？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讲到一个撒该，撒该的故事。撒该是一个税吏长，你知道税吏长吗？税吏非常的可恶，去人家那里拿税然后从中牟利放进自己的腰包，他说是一个财富啊，所以他是税吏长但是他某一天他听到众人说，哇，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耶稣的，哇，他神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啊，病人得救啊，死人都复活啊，不要说那瘸腿的可以行走啊，他让很多人原来是犯罪的，他们就在认罪悔改了。他在那里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那一个私心，看到自己那一个所犯的罪，他说，哇，有这样一个耶稣啊，那一个救主啊，我要来看一下是怎么样的。那终于某一天耶稣要从他那个地方经过了，很多的人因为耶稣的缘故都要去看耶稣嘛，对不对？但是那一个撒该长得很矮，不像我，我还长得比较高过去人家问我父亲说，哎，你孩子是谁？我父亲就很骄傲，在上海有一个南京路啊，他说你去南京路看那个头伸在外面的就是我孩子啊，哈哈，开个玩笑但是那个撒该长得很矮，很多人就涌在那里，他在那里挤啊挤，根本就看不到啊，耶稣根本没办法。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有一棵树啊，如果我爬上这一棵树的话，我就可以看到耶稣了。哇，他就爬上来了，耶稣过来，远远过来，他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从那里经过。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不停在他看到了耶稣基督，耶稣说，撒该，我看见了你，你虽然是矮小的，但是你爬在这个树上，我看到了你，你下来，我今天要去你家里居住啊，住一个晚上。哇，众人说，这是一个罪人啊，基督怎么，耶稣怎么可以去这种罪人家跟他去吃喝呢，真的不像。但就是因为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寻找那些罪人，寻找那些世上的灵魂，以至于经过与耶稣的面对面的相遇，这个撒该的生命得到了改变。他说我要将我那财富的一半啊分给穷人啊，我如果今天还欺负谁啊，欠谁的债啊，我要赔偿四倍啊。哇，如果他收过我的税啊，哇，四倍我天杀人刀了，就变成40,000刀了。哇，这个很多。所以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关键的点，撒该他知道自己的短处，那一个软弱好像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可能他再多吃一点白的命也没办法长高，再做一些饭也没办法，但是他知道他要看见耶稣基督，他要让耶稣也看到他的时候，神进到他的家里面改变了他。弟兄姊妹，你有什么 软弱吗？你的脾气是不是很暴躁，或者常常讲一些非常负面的话 negative 的话，常常情绪的不稳定，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我很没有安全感啊，虽然我知道下个月的 paycheck 一定会进我的银行，但是我都还在那里犹豫啊。很多的软弱，很有一些甚至是不讨人喜悦的地方，好像我自己没有办法。但是耶稣说，当你愿意爬上这个树，神看见了你，你遇见了神，你的生命要改变。你在哪里要遇见耶稣？你在主日要遇见耶稣，你在读经的时候你要遇见耶稣，你在祷告会要遇见耶稣，你在小组的查经当中要遇见耶稣。重点在于你愿不愿意，你能不能爬这一棵树，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需要一个崭新的态度，说我能爬树。一起说一下，我能爬树。你要爬树，我要爬树，要有这一个心智，要有这一个态度，你就会遇见耶稣。当你被耶稣所遇见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彻底的改变。就是愿不愿意。所以态度是一个选择，是一个选择，要还是不要的选择。好，没有时间，我们要继续下去。好，我要正式结束。除了我们对自己的态度，我们要对人的态度，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啊，我都喜欢搬去一个没人的地方，那多好啊。有时候我想早晨早点起来啊，去缺的就是买东西，看不到人哇很爽，但这都是不正确的态度。如果你现在还有这个态度的话，哦，我要自己关起门来啊，过我自己生活的话，搬去哪一个地方，那我劝你先要到我们邝弟兄家做 internship， 先要学会种菜，没人供应你菜，要学会种菜，学会养几个鸡哦，生几个蛋给你吃，好不好？养一头羊啊，挖一个水池啊，养几只鱼啊，否则你不能生存啊。我们活在一个社区，我们活在这一个神的家当中，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群体当中的一员。一员，我们对人的态度是怎么样，也反映出我们对自己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对人的态度是怎么样，也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26章后面最后18到25，这个就是星期二要读的经文啊。我先跟你讲一下，然后你读的时候哦，希望能够回忆一下我所讲的，让我非常的欣慰，谢谢啊。在这里讲到以撒，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们，以撒住在就是腓力斯人那个地方叫基拉这个城市啊，因为就是内地有饥荒啊，所以他们搬到那个腓力斯腓力斯那里啊，所以亚伯拉罕已经死了。那你知道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很干的，那个时候当然没有自来水了，现在就是今天来说他们也是非常的水非常的宝贝，就像南加州一样，所以他们都是靠挖井哦，就像我们过去，我小时候也挖过井，挖井。但是亚伯拉罕所挖的井呢，18节里面亚伯拉罕所挖的井呢，都给腓力斯人给塞住了，不给他们用了，就你没水就死掉，我们就死定了，对不对？没有水 我不吃米还可以啊，不喝水不行，对不对？那以撒的仆人啊，那就跑到，他说谷中挖井，就跑到基拉尔的那个谷中啊，就在比较偏僻的，在一个低谷的地方，好像，哎，你还没办法来找到我的，就挖井，结果怎么样？基拉尔的牧人跟他们也争执了，哦，所以那个井是成为一个象征啊，那个名字叫，好，给争执，那就给基拉尔那些牧人给拿走了，啊，那些你就拿走啊，那个以撒跟他的那些牧人啊，仆人又去挖井，挖第二口。结果啊，基拉尔的人又来要夺这一颗井了，所以这个井就是为敌啊，除了竞争以外，是一个仇敌一样，为敌在那里啊。所以他怎么样？圣经里面后面讲到他又搬走了，他又搬走，又去挖一口井。哦，终于他们不来了。你想想看，这一口井是我挖的，我花了很多的气力啊，我要去买工具啊，我今天要请假来挖这一口井啊。是属于我的，是不是？我可以交给基拉尔人拿走的，是不是？是不是？但是，以撒他的态度是什么？他有一个宽阔的心，说：“你来跟我争，你来跟我抢，你甚至可能来欺压我，来指责我这一个井，这一个地，可能你不能用这个水，你不能用。”那我就给你了，就给你啊！我不要跟你争啊，我不要跟你抢啊，就让给了他。再挖一口井也是一样啊，那再给他。到了挖了第三口井，终于他们不来了，所以那口井被称为宽广，他的名字叫宽广。他说：“耶和华现在已经给我们宽广之地，要在那个地方昌盛。”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被欺压，被挪走，虽然挖了这个第三个井，好像是进到一个丰收，快要进到一个昌盛的开始的时候，以撒又做了一件事情。本来第三颗井我可以好好的用了，这是神给我的祝福啊，这是神给我的权利啊，但是23节他说，以撒从那个地方居然又离开那第三颗井啊，不在那里享受啊。哇，那个水是很好啊，很好喝的哦，很好的水。他就进到比斯巴那个地方，他的父亲过去敬拜神的地方，他在那里当夜耶和华就遇见了他，他也遇见了神，他在那里求告神的名，在那里支搭了帐篷，在那里献祭，然后又有一颗松鼠供应的。那一颗井是永不干的井，那一颗井成为那有活水永流的井。你知道吗？神要祝福我们，当我们愿意有一个宽广的心，当我们愿意不愿意处在一个与人争执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当我们愿意放弃甚至是属于我的，神要祝福你，神要祝福你，将以撒的第三颗井给你，那是一个丰富，那是一个丰富的开始，那是一个昌盛的开始。你可以拥有，你可以享受在这一个祝福当中，但是这不是终点站，终点站是在比斯巴与神的相遇。当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目的，我们有一个目的，要与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如果以撒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他会这样做吗？我已经有了第三颗井了，我要享受就可以了。但是他就走出去，愿意走到比斯巴跟神亲近的地方，那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目的地，这个是丰收教会的目的地。在这里有一个条件，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崭新的态度，就像以撒的态度，有那一个宽广的心。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要向神求。我们如果那一个宽广虽然有了，但是我还沉浸在那第三颗井那一个享福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起来进到那第四口井的地方，就是耶和华与大大 同在耶和华亲近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目的地，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经，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聚会，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敬拜。我们很快就要结束，我们要有一个宽广的心。我要跳过这一个，以后再来。第二个，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在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那旧造的我常常做一些不蒙神喜悦的事情，常常去摸，不但是去碰撞了，而且产生了冲突，产生了争得，产生了指责，那一个关系破裂，那一个在神家里面的那一个手足之情没有了。神跟我们说，我们一个崭新的态度的时候，一个对人的态度的时候，不但有一个宽广的心，而且我们愿意出去来修补那一个关系。在列王记下一个故事，以利沙，我们知道以利沙是一个有 double anointing， 就是三倍那个恩赐，比以利亚恩赐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先知，他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好，有一天他去到一个村庄，好，那个村庄有一个寡妇，那一个寡妇是一个先知门徒的寡妇，而且有两个儿子。好，他跟伊丽莎说，伊丽莎说，哇，真的我好可怕，你看看我现在的光景，你看看我的先生原来是一个先知的门徒，而且说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但是你看看我现在好苦，我的儿子都要被人家抢走，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还债，我欠了很多的债，欠了很多的债，而两个儿子要被夺走，成为人家的奴隶呀 slave， 成为人家的奴隶，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帮我一下嘛？伊丽莎问他，夫人，你家里有什么？你家里有什么？夫人说，我家里只有一小瓶的油啊。哦，可能还没这么大，一小瓶的油，这个油可能也用派不上什么用处。但是伊丽莎在这里说，夫人，你要出去，你去跟那些邻舍借那些空气瓶来啊。哦，那中文说众邻舍，那原来的意思说 all neighbors， 就是说每一个 neighbor，所有的 neighbor， 因为他绝对是生活在一个 community， 生活在一个社区里面的，因为先知的门徒如果他可以借空的话，就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的，借空的器皿来借来，你借来以后，你只要从你一小瓶油到你所有，后来我们知道所有的油瓶空瓶都涨满。伊丽莎为什么要叫妇人走出去？这一个先知门徒的妇人，他的儿子都要欠了很多的债，儿子都要被人家得去，为什么他会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难道没有人去照顾他吗？他在一个社区当中，他的先生曾经是一个有名的，可能跟江温伯在一起的，居然落到这样一个光景，你就知道，我就给你来表演一下他怎么样去借那个空瓶。他去那里敲门 Neighbor 敲门，吴牧师开门，吴牧师，我要，你家有没有空瓶？能不能借我一点？哇，感谢主，感谢主，牧师真是太棒了，我借到两个空瓶。哇，来到这位姊妹面前说，我敲门，哇，他也开门了，哦，要不要借我几个空瓶？哇，大家都对我很好，为什么你现在对我很好，过去不照顾我呢？ 连我两个儿子欠了那么多债都给送走了，要成为奴隶了。他终于跑到那里啊，利昂弟兄，哦，利昂弟兄，哦，不要去敲门嘛，我上次跟他好像有吵架，哎，算了算了，不要敲门。但是伊丽莎曾经跟我说，要所有的邻舍都要去借啊，每个邻舍都要借来啊。那就硬硬头皮吧。哦，李阳就跑出来开门。哦，喂，那不是，那不是那个那个先知的太太吗？哦，你现在怎么瘦啊？哇，这么苍老，你过去真的在台上带敬拜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的。哦，说啊，不好意思啊，李阳弟兄啊，不好意思，三年前我知道，上次为了那个敬拜的事情啊。好像就是为了那个唱的调的问题，我跟你吵架，好跟你吵架，还不好意思啊，从此就没跟他讲过话，真的不好意思，我就诚心向你赔礼道歉，在主里面向你赔礼道歉。哇，那利昂就很激动啊，出来拥抱，他说哇，哇，那我先知的太太啊，那先知门徒嘛的太太，哇，你今天来有何贵干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家里真的开火都开不出啊，要借几个空瓶嘛。啊，没问题啦，我家里那个很太多酒瓶了，那个你带去带去，好就给了他。我又跑去另外一家，我一看是江弟兄啊，江弟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江弟兄，不好意思啊，上次你儿子进那个哈佛，实际上我儿子那个在学校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是那个那是5.5 out of 5。哇，这超的 5+A+ 学生呢、啊，他没有进哈佛，哎呀，这就进了斯坦福啊，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我在那里乱讲啊，说你儿子作弊啊什么的啊，乱讲话，不好意思，赔礼道歉。他就这样去修补这一个关系，弟兄姊妹，他带着那些空气饼回来。伊丽莎说：“你这要到。”不是伊丽莎在那里帮他倒，那个夫人在那个冲那一小瓶油在倒，所有的这些空气瓶都脏满了，而且有多，他不但还可以还债，而且可以养活家里以后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从那一小瓶油到那很多的空瓶，那是不只是一个神迹奇事，那小瓶的油。怎么那个油就滴不下，就灌，我一直灌一直灌啊，直到所有的空瓶用完。在这里面，那个妇人做了一件事，因为她放下了自己，她愿意去修补那关系。而那些小瓶油，你知道吗？那一小瓶油，就是神已经给我们的祝福。好像在你的眼睛里面是那么的微笑，好像不能派什么用处，但是神跟我们说，你有没有那些空的器皿，从你的众邻舍那里借来，你去借借看空器皿。今天所有的你邻居，你是150个邻居，借到150个瓶子的话，那我要给你300个瓶子。从那一个小小的瓶里面，那一个油就不断，因为那个时候那妇人小瓶的油已经跟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公义再一次挂钩起来，以至于那一个小瓶的油就流不完。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已经进到从一个旧人进到了一个新人，因为他调整了他的态度，因为他有了重新有一个崭新的态度，他去修补，他谦卑了自己，神得着了他，他也得到了神。好吧，我们要请弟兄姊妹上，因为敬拜堂的那个弟兄姊妹上来。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从一个旧人到一个新人，从要有神的知识来装备我们，就好像我们放在那一个 vehicle 里面，就好像我们 把我们自己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和我要重新有一个新的态度，一个心智，更换一新的心智，这样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这样可以成为那神原来造作他的形象所造的那一个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当你受洗的那一刻，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就像那一个妇人，是一个小小的瓶子，小小的油在瓶子里面。但是当我们愿意调整我们的态度的时候，跟神挂上钩的时候，这一个小小瓶的油将流下流不尽的油，那一个新油，那一个新酒，那生命的活水要从你里面流出来，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丰收教会要不要？你要不要？要。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十五节的十七节里面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我们要跑到基督里面，借着得如神的话语，追求神的话语，调整我们的态度，让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心智再一次被眺望起来，让我们的生活、服事、你的工作、你与儿女的关系、与先生太太的关系、亲人的关系再一次被调整，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抓住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崭新崭新的态度，认识到我们自己是那样的珍贵，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你是重价所买回来的，你是珍贵的，你是可爱的，你是属于耶稣的，耶稣也是属于你的，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他说旧事已过，旧事已过，因为我有一个宽广的心，因为也有一个宽广的心，就像以撒一样，不只是离开那竞争，不只是离开那敌对，要进到神的应许那第三个井祝福的地方，而且更要进到那第四口井的地方，与神有亲密关系的地方，就是神将那公义、将那圣洁，就像一个袍子穿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其中的桥梁，你看到了吗？你有没有？我有没有？我们教会有没有？你的小组有没有？不管是你是领袖，不管是你是会友，不管是你是末道友，但是神今天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说，这一座桥就是我们今天愿意来调整我们自己，愿意有一个崭新的态度，以至于我们成为那新造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站起来，要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神要我们抬起我们的头，让我们单单的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按照我们的名字，他认识我们，他创造了我们，他爱我们，他要为我们穿上那圣洁公义的衣裳，成为新造的，好不好？ 圣洁衣裳，使我主神 温柔， 再来一次， 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轻易来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够你圣洁衣裳，我主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伤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人生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与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为你等待。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宣告一生靠主的神。 从头再来， 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自惜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我活出神的真容。 来，不灰心 不灰心不散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与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为你恩派。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神靠主的神。 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按照我们的名字，我们在母腹之前你已经认识了我们，你已经拣选了我们，那不知息的爱，那父神的爱，一直被算陪伴着我们。主，我们愿意来寻求你，我们愿意来认识耶和华，我们愿意有一个敬畏的心。主啊，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心智，一个崭新的态度，说神，我要起来爱你，神，我要起来寻求你，神，我要放下我所有一切的软弱，所有一切不讨你所喜悦的，神，我不灰心，神，我不散胆，因为你帮助了我，神，我愿意脱去那旧人，神啊，我愿意穿上那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塑造的，有公义有圣洁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为丰收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来祝福，这是你自己的家，耶稣，我们欢迎你在这里，我们不错过每一个时刻，我们就像那撒该一样，我们爬那树来见到你，你也见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与你相遇的时候要得到彻底的改变，成为那新造的人。主，我谢谢你，我也为在中间或者不能来到这里的有病痛的肢体来祷告，我们的吴汉民牧师、Gloria姊妹、林伯伯，还有一些没有 知道名字的，但是主你都知道，求你释放医治在他们的身上，医治他们，刚强他们，因为他们是你所珍爱的。主，我谢谢你，主，我在这里祷告，那耶稣基督的恩赐，那天父，那无穷无尽的爱，那圣灵宝贵是常常的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永远。神的儿女说阿们阿们阿们。神与大家同在。如果你有需要祷告的，不管是你身体上的软弱或个人各方面的需要，到前面来，我们非常愿意为你来祷告。 我仰着我的名来认识我，我知你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是我活出神的尊荣。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在何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谢谢你。